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36集《明月入君心》，秦叔叔。其他不知道，但金府知道一点，车牌大部分都是按照地区分的，也有些少数车牌按照天干地支来分，这些都是一些特殊地点，比如一些重要基地、研究院。金父了解的不多，只是在生意场上听说过，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以天干地支命名的车牌。身边不少村里的小孩围着车转，从他们的嘴里金父也听到一些内容，这是潘家那侄女儿男朋友的车。想想昨天的江总跟潘明月，金父脑子有些发懵。都是生意人，他们自然知道利害关系，好在他的女儿跟潘季有7年的感情。想到这儿，金父心里才稍稍安慰了一点。他看了一眼什么都不知道的金母，腿都有些发抖。一行人进去，陆兆颖正坐在大板凳上跟一群街坊邻居聊天。他容貌盛极，眉眼自意，收敛了那股玩世不恭的样子，看起来还挺像是那么回事儿的。金家一家人看到陆兆颖，心底都惊讶，没想到潘家这侄女婿如此出色，尤其是金父，完全没有料到。 小陆啊，这是潘季的岳父岳母。 陆兆颖会说话，潘父早先的僵硬不见了。如果可以，他还想跟陆兆颖称兄道弟呢。陆兆颖早先就调查过潘家的事，自然知道这些。他不动声色地看向金父金母。 叔叔阿姨好。 金母还好，金父连忙摆手。 陆先生用不着客气，您坐。 金父态度有些奇怪，潘家跟其他人都多看了金父一眼。不过院子里人多，其他人很快又被陆兆颖吸引了注意力。街坊邻居一个个的都问着陆兆颖是干嘛的。 小陆，你家里是开公司的吧？ 农村的人看不出来陆兆颖身上的牌子，但看他通身的贵气，别说穿的是牌子货，就算不是，也被他这衣架子衬得不凡。这里人能够想到最高的就是家里有一个很大的公司，至于其他的想不到了。陆兆颖接过来一个大叔给他的烟。 不是，我家里祖上都是军人，我妈妈家是开公司的。 难怪， 邻居大婶笑着说道。 你舅妈说你是当兵的，我看你这气质也不像是啊。 这几人说说笑笑，却不知道一边站着的金父已经石化了。 叔叔阿姨喝茶。 潘香香又端了两杯茶出来给金父金母。 啊，谢谢。 金父僵硬地端起茶来。村子里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，连隔壁村的人都来看了好久的热闹，等到中午的时候人才慢慢地散去。不过也有小孩拿着饭碗蹲在陆兆颖的车边吃饭。因为程子玉，陆兆颖现在对小孩子也挺有耐心了，还把车门打开给那些小孩子玩。 小陆，你小心那些车，这些小皮猴们下手没个轻重的。 憨母看了一眼外面，对帮他切菜的陆兆颖说。 没事儿，他们喜欢玩。 陆兆颖把菜切完又道。 哎，我帮你炒吧。 啊，不用不用，你赶紧出去跟你舅舅他们说说话。 潘母一开始知道陆兆颖是当兵的，还担忧过潘明月，可见过陆兆颖之后啥都忘了。 这里我来就行。 陆兆颖本来还想给潘家一家人露一手的，但是敌不过潘母的热情，只好遗憾地出了厨房门，出去跟舅舅还有金家人说话。外面潘明月跟金家人正好说到结婚的事儿，看到陆兆颖出来，潘香香本来要把自己的椅子让给他， 陆兆颖笑了一下说， 妹妹你坐，我不用。 他随意地坐到潘明月椅子边的扶手上，手随意地搁在潘明月的肩上，低头同他说话。潘明月现在有点不想跟他说话。 本来想给舅妈露一手的。 一边要给陆兆颖让座的潘香香吃了一嘴狗粮。 小陆啊，你们9月20结婚呐，日子定好了。 金母笑眯眯地看向陆兆颖。 对，9月20，到时候您跟舅舅舅妈他们一起来京城吧。 陆兆颖盛情邀请，金母连忙点头。 哎，好，到时候我们一定到。 金父看着金母，人家舅舅舅妈就算了，你是怎么叫出来小陆的？但还是没敢开口。他是生意人，平日里话挺多的，然而今天的话异常的少，竟叫其他人都挺意外的。 秦叔叔说他什么时候来？ 潘明月朝门外看过去，闻言舅舅他们也朝门外看过去。他们听潘明月说了今天还有个叔叔要来。 要不要去接呀？ 陆兆颖看了一下时间，手撑着椅背站起来。 师对他跟冉冉一样准时，应该要到了，我去接他。 眼见着陆兆颖都起来了，金父也腾的一下站起来。 爸。 小金诧异地看了一眼金父，金父尴尬地笑了一下。 啊，没事，我跟陆先生一起去看看，屋子里有些闷。 舅舅也跟着陆兆颖出去，于是这一大家子的人干脆都跟了出去。11:40，村子口又有一辆车缓缓开了过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